一只鸡蛋。星期天，小明起得很早，小刚也起得很早。小明拿着一根小竹竿，小刚也拿着一根小竹竿，冲呀，杀呀，在弄堂里拼刺刀。小刚输了，一拐弯跑了。小明追上去，一拐弯举起小竹竿猛一刺，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土豆在地上咕噜咕噜滚，鲫鱼在地上噼啪噼啪跳，还有一只鸡蛋在地上打碎了。原来李奶奶买菜回来，打这儿走过，小明这一枪把李奶奶的菜篮打翻了。李奶奶皱皱眉头，两个小捣蛋真顽皮。小明说，李奶奶对不起。小刚也跑回来说，李奶奶对不起。李奶奶看见两个小捣蛋挺有礼貌，笑起来了。小明和小刚一起弯下腰捉鲫鱼，这鲫鱼身上滑溜溜的，又蹦又跳，真不好捉呢。还是小明有力气，一把抓住鲫鱼的脑袋，把它捉住了。他们又把土豆一个个捡起来，可是鸡蛋打碎了，怎么捡呀？小刚一转身跑回家去，拿来一只鸡蛋塞到李奶奶的手里去。李奶奶说什么也不肯要这鸡蛋。小刚呢，像条小泥鳅，缠住李奶奶，一定要她收下这个鸡蛋。这时候李奶奶故意板着脸说，你再这么着，奶奶要生气了。小明，你大些，你懂事儿，把这鸡蛋拿着。说完话，把那只鸡蛋塞到小明的口袋里去，笑眯眯地说，你们是孩子，奶奶怎么能让你们赔鸡蛋呢？这可怎么办？小明眨巴眨巴眼睛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拿两根竹竿一并把菜篮抬起来，小刚在前面，自己在后面，对李奶奶说，奶奶，您不让我们赔鸡蛋，让我们帮您把菜抬回家好吗？好，上奶奶家玩玩去。李奶奶高高兴兴地往前走了，小明和小刚扛着篮子在后面跟着。走了几步，小明悄悄地从口袋里拿出那只鸡蛋，塞到菜篮子里去。一到李奶奶家，小明和小刚放下篮子，说了声奶奶再见，转身就跑。李奶奶在后面喊什么他们也没听见，一直跑到家里。小明才把藏鸡蛋的事儿告诉小刚。小刚说，你猜猜李奶奶看见那只鸡蛋她会说什么呀？小明装着李奶奶的样子，笑呵呵地说，这两个小捣蛋还真有点像解放军呢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